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我要洗心革面，人力可以升天，梦想近在眼前。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人不爱每天，注定灭别气馁，旧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青天。缺陷，让鼻子再高一点，空气再新鲜，再简单，眼皮再尖，腰围再小一点，努力战胜一切，缺点变成焦点。 今天新鲜改变。 我七十二变，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人不爱每天，注定灭别气馁，旧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青天，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人不爱注定灭别气馁，旧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青天。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你好吗，我的老朋友老伙计，我终于回归了，耶耶耶耶！ 我可能觉得你今天回来第一声打招呼就吃螺丝有点不太好吧。 吃螺丝是我的常态了，不花点水怎么能证明我霹雳回来了呢？ 哎，这倒也是哈。全新的一个周一，早秀 PD 终于回归，万众期待的郭 PD 哇，终于在这个周一的时候来跟大家打招呼了，准时报道。 那个好久没有那个就是操机了，我发现找不着掌声，你能手动来点吗？ 哎呦，一回来就支持人干活，这个还行。 哎，最近感觉你过得挺嗨的啊。 那当然啊，因为每天都换新的搭档， 是 搭档头发都很浓密，又很年轻。 但是听说这个经过两轮的这个摧残之后呢， 嗯， 这个DT 同学好像现在开始有要自薅头发的这个趋势，是不是哈、 啊？是啊。 早秀压力这么大吗？ 啊，在每周五的时候，我们这个早秀游乐场确实给 DT 同学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啊。而且是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呢，因为思萌把早安快跑做的过于就是知识含量特别高， 是， 所以大家在想说有点想念划水的感觉。 们八点钟的时候再听听我的风格，好不好啊？那今天呢，我就正式回来了啊！感谢各位这两天的这个一路的支持和陪伴，也感谢静瑜同学最近太辛苦了啊！ 好了好了，天气快一点， 听说 你连天气的片头也找不着了吧？你不就只休了两周的假吗？ 六是吧？好，来六啊！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哎，我再问你，你猜到是刚才那首战歌了吗？ 啊，猜到了，对，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就有小耳朵在问我说，哎，PD 回来你打算放什么样的歌去欢迎他？然后我想了很多，后来在想说，我为什么要想这个 ？PD 回来当然是 PD 放歌啊， 这首歌是我放的，所以呢，就是由我来放出72遍。当然呢，最近的天气好像也是比较波澜不惊，但最近马上就有一个大变化了哈。 嗯，那么因为这个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所以今天依然是一个大风天儿。 是， 早上出门已经感受到了南郊观象台的气温虽然有8度，但是风力比较大，所以呢体感温度还是比较低的。今天白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大风蓝色预警状况下，风寒效应非常的显著，也提醒大家不要在高大建筑物和广告牌下方去长时间的停留。 是。 那么傍晚前后呢，风力会明显的减小，外出活动还是要注意防风保暖，小心感冒。 哎，感觉我带回来一阵风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晴天，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转2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呢，晴天，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这十几天没带了，这 温度还是这个样子吗？ 不行啊，差不多嘛啊！ 我有点害怕。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哎，今天 PD 回来之后，谁勇夺第一呢？是为班级取荣誉呢？ 谁啊？ 第一名是 Sunday 啊，第二名是飘摇的云，第三名大阵，第四名是蜕变，第五名是胜利的士兵。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呢是李美毅。李美希，第七名是 Lily， 第八名是海绵宝宝佑，第九名郑杰，以及第十名刘小厨 LQ。 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啊， 恭喜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这两周平均每天我都要在这两个平台当中收获大概10几遍。 PD 去哪儿了？PD 呢？ 以至于昨天我看到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那个抖音官方平台， 就你知道我们就北京音乐广播的大多数的 DJ 然后在一起拍了一个一起向未来，也是这一次北京冬奥会的手势舞，哎，就是口号主题曲的一个手势舞，易烊千玺演唱的嘛。好，拍完了之后呢，下方我们以为大家都会拍说啊，拍的好整齐，哇，好多的地标等等。 你们哪里整齐？你们主要也不太整齐。 不，我们是单人拍的， 是啊， 对啊， 单人拍的 就是跳的好好呀，然后或者说地标很多，其实很用心，比如说有在国贸溜冰场，有在前门等等这样一些北京地标的地方。 哦， 结果通篇下来全部都是 PD 呢 ，PD 呢，郭 PD 呢 ，PD 为什么不跳？ 我拍。我今天就拍，好不好啊？我今天就补一个单人的啊！ 谢谢大家对于早秀的支持和厚爱啊！那今天 PD 回归了呀，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互动话题呢？是休假两周以后你还找得到自己的单位吗？ 倒不是，今天这条呢，大佐一出我就知道，确实是我的风格。说点啥呢？ 哦，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味道。说到中国味儿，每个人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北方人爱吃面食，南方钟情于大米；北方过年吃饺子，南方过年吃汤圆。这些呀，因地制宜的根据地方特色画出了8大菜系：鲁菜、川菜、粤菜、苏菜、闽菜、浙菜、湘菜、徽菜。气候、地形、历史、物产及风俗人情不同，经过漫长历史演变而形成了一整套自成体系的烹饪技艺和风味啊！今天呢，就来说一说，说到中国味儿，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赶快来通过早学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到中国味，你第一个到底想到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非常有我的特色？ 嗯， 回来就说吃。 是吗？但我强烈怀疑你们两个都是看了本周的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哦，那个减肥 是不是？ 哎，我跟你说啊，我原来对那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也就那么回事儿。你老安利我这些破综艺， 破综艺， 给我现在看的呀，天天晚上啊。 最新更新的一期结尾的时候，不是我非常喜欢的大佐和孙天宇他们俩演了一个减肥帮往事。 是， 哎，减肥帮帮主呢不允许帮众聚众吸溜碳水，但是呢，当最后那个当作王当作王，哎，春节序曲声音响起的时候，大佐喊了一声：“这刻在我 DNA 里的旋律啊！” 哎呀，你说 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吃点饺子？ 哎，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说到的是，说到中国味儿，你会想到什么？哎，那你倒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对不对？啊，就是饺子啊， 那当然了， 饺子还真的是，就是虽然应该算是我觉得中国北方这个传统家庭当中都会吃的。你去了南方以后呢，我记得当时我跟我室友有个有趣的对话，我说：“哎，你们过年吃不吃饺子？”他震惊的看着我，什么 汤圆？ 我说：“你吃不吃饺子？”他气呼呼的说：“我们不光过年吃饺子，我们平常也能吃饺子。” 好像只有你们北方在吃饺子一样。 他们过年真的是不吃饺子哈，但是平常也可以吃到了哈。 哎，是，你看，就是北方过年吃饺子，南方过年吃汤圆。我们不仅过年吃饺子，我们但凡有个节气也要吃饺子。 对，吃饺子啊！ 明天就是大雪节气了，赶快把饺子安排起来啊！ 好了，这我们今天说到的就饺子，哎，不是了哈，说到的是中国味道，你会想到什么呢？赶快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的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间。我们接下来用一点中华的韵味来听到的是洛天依演唱的《千年食谱颂》，哇，流传了千年啊！ 小笼包、叉烧包、奶黄芝麻豆沙包、大肉包、菜包、黑灌汤包，吃在人，饮在天，人不开汤装眼间，为心肠千年豆沙永不变。 这首歌曲《千年食补送》，是不是有点这个过年的一种感觉？跟你那个饺子有点像。 谢谢大家，今天的话题讨论到此为止。 话题就这么就完了啊？ 因为你看看还有哪些美食没有在这首歌里面出现过 的？ 哎、 真 的 是超级多、啊， 基本上都被点过一次名了吧？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千年的君远源远流长的中华美食嘛。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要设定的一个关键词叫做中国味道，对不对啊？ 嗯，刻在 DNA 里面的味道，通常呢也伴着刻在 DNA 里的旋律，比如说像露露露露露提到了冰糖葫芦，红红的山楂，酸酸甜甜，好看又好吃。 对， 想到这个食品的话，那你脑海当中刻在你 都说冰糖葫芦味酸、啊， 回来真听话。哎呀，我都可以想象，如果我跟思萌提这个的话，思萌说，然后呢？ 然后就你自己唱是吧？ 对， 你这个回旋镖还得扔过来自己接是吧？ 哎呀，搭档还是老的好啊！ 也不能这么说，你看啊，大家还有这个雪孩子说北方是酸菜馅饺子，哎，我吃过一次， 对， 挺 好吃的。 但是这不是刻在我 DNA 里的饺子味道，我觉得应该就是韭菜吧。 嗯， 去年这个过年的时候在北京过的，到初一那一天准备买点韭菜，全场断货啊。 嗯， 就外卖根本就不送，因为基本都被抢光了。 就是每个人家里面包的饺子的味道都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在青岛的话，大家就是鲅鱼馅饺子，哎，特别 好 吃， 也 好 吃，也好吃。 是，然后我从小的时候，因为我妈妈不喜欢吃肉，就她就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做成素食的。 我看你现在吃肉吃的也挺欢呀， 就是因为小时候啊，生活惨呢，没有这个意思。就是我妈会觉得，因为她不喜欢吃，所以她就尝试用各种什么鸡蛋豆腐馅儿的 啊。 然后呢，韭菜鸡蛋馅儿的 也好吃。 嗯，对，就给我包那种素饺子吃。 对，但是伊萨婆摸摸说，这个应该是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吧？这一看不是中国味道，这是你小时候的味道。 嗯， 因为我那天想想，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鱼香肉丝，就是因为它跟米饭特别搭配哈。 那是下饭神菜。 哎， 我叫毕小美说，去到哪个城市都会有个夜市，去到哪个夜市你都会发现有一个叫做长沙臭豆腐的小吃，不管是不是长沙的，但一定都会写着正宗长沙臭豆腐。 对，还有武汉热干面哈，还有胡氏被子。 有吗？ 少买啊！ 胡氏被子，这个是你自己应加的吧？ 胡氏被子是真的，就我们那个被子就是饼子嘛。 我知道，但是就是你基本上很少在夜市或者其他的城市、 那没看到 过，没 看 到 过。 对， 是圣山妈萨玛说，对欧美呢，中国味儿是饺子和 lucky cookie， 就幸运饼干啊。 嗯嗯。 尽管我们华夏好像并没有幸运饼干这个事情，但对于日本的中国味道就是小笼包和麻婆豆腐。 嗯，你说那个幸运饼干应该就是那个叫千鱼饼吧？ 不是，就中间夹一个小纸条。 对，就是那个叫千鱼饼，就那个掰开千鱼。 千鱼 就是便笺，就是写一个小纸条的那个笺，便笺煎鱼饼。 好的，好的， 哎呀，气死我了！ 就是那个饼，那就叫做幸运饼干啊。 哎，但确实刚刚也有王涛涛提到了说，貌似欧美那边蒸的面点都比较少，比如什么包子呀、馒头啊，好像他们没太有。 对。但是呢，他们好像比较喜欢吃那种果汁的东西， 嗯， 比如说左宗棠鸡， 啊， 左公鸡， 这是什么？ 左公鸡就是其实跟有点像我们那种酸辣酸甜鸡， 嗯， 酸甜鸡块那种感觉哈。 哎 ，M 老可以说必须有火锅啊， 那必须的，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火锅，对不对哈？ 是，玉猫驾到也提到了说到中国味儿，昨天在家里吃火锅，两个锅，一个地道重庆火锅，一个海南椰子鸡，都太好吃了， 好吃好吃好吃。 我也曾经这么做过，但我特别失败的一点是我用鸳鸯锅做的，就一边放的是重庆火锅，一边是海南椰子鸡嘛，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你知道吧，当那个重庆火锅的油煮沸了之后，它会越过去，就冒到海南椰子鸡的那边去，结果导致另外一个那个汤是完全不能喝的，就很尴尬。 我就想起你昨天说那个减肥那个鸳鸯， 鸳鸯 鸳鸯锅的是吧？ 对，我是冤枉的，不是鸳鸯的。 对，但是伊斯布摩说到一个问题，就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哈，他说回来呢，红烧牛肉面的汤料都能够给我馋死，水煮鱼辣子鸡回国立马安排起来。我想起了我当时去日本去一周以后回来第一顿吃 辣味， 一定要吃川菜。 对对对， 哎，你每次出国以后 回来，我回 来 会吃火锅， 火锅 就是因为觉得外面实在是太清淡了，需要一些味蕾的刺激。海绵宝贝我也提到了说，想到中国味儿，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川菜啦。毕竟川菜馆遍布全国各地，鱼香肉丝、宫保鸡丁是其中的代表。哎，这俩菜最近大家看到没？都已经被做成太空食品，供宇航员食用了。 哇，我们的 宇航员。所以呢，哎，川菜不仅是走出中国，走向世界，都开始进军太空了。 是的，所以呢，大家现在赶快继续把你们眼中的中国味来告诉我们哈。让我想起了这个吃糖的那些日子。我们来听到的是 Christina Aguilera 带来的 Candyman。 non-stop. Got your heart making all the panties drop. Sweet sugar, yeah, yeah. She's a one-stop, got me hot, making my heart. Sweet sugar, yeah, yeah. She's a one-stop, getting wild, it's hot, baby, don't stop. Sweet sugar, he got those hips like sugar cane. Christina Aguilera， 克里斯蒂娜·奥古莱拉， 不至于，不至于啊！ 天天美， 你怎么回来有种破罐破摔的感觉了呢？ 也没有没有，就是听到人家那个英文发音，英文发音那么好听之后、啊，嗯，我决定说中文哈、啊。 是这样吧？那你再给小耳朵们解答一下很多留存在大家心里久久不能解释的一个疑问。 那、啊、怎么说？ 就是你今天一回来不是放了《看我七十二变》吗？ 嗯 ，Dorino 毕竟也成为了我们 PD 的一个标志了，所以放的这首歌就预示着你回来了。所以 Dorino 到底是哪几个词啊 ？Do it right now 。但是呢，当时呢，我估计 这么多吗 ？Do it right now。对对 ，Do it right now。但是呢，这个当时蔡依林估计唱歌的时候跟我划水的心情是一样的，那么点时间你给我放这么多单词， 对呀、啊， 那就 Dorino 对吧？Dorino 也没什么错， 差不多。 给大家全新解释一下，现在知道 Dorino 什么意思了吗？ 哎，好了，那也是我们的这个战歌放过了，但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中国味道。 嗯， 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那个《舌尖上的中国》，今天应该来点那个电乐的哈。 哦。 然后呢，当时说厨房里的秘密就是 没有秘密 。中国味道就是哎。还是味道很多的哈， 哎，但刻在大家 DNA 当中的这个味道， 嗯， 只要一看到什么样的节气、什么样的天气，就会立马想起来的，都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像刚刚二环别再堵了说，留学的时候我就天天想念国内的麻花，就是那种咸的带花椒叶的那种，以至于我同学怀疑我说你们家是不是卖麻花的？你天天念叨它， 每个人的念叨的味道不一样。我记得有的时候能看到大家有些人做菜做得好的，好像有个叫小高姐的吧，就很多留学生每次一看就开口叫妈，因为感觉都有妈妈的味道哈。 嗯、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毛不易带来的《一荤一素》，在简简单单的饭食当中找找中国味道。 深处在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月儿明，风儿轻，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其实我过得还可以。月儿明，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直到我睡得轻。

再放香肠，放蛋，挤上番茄沙拉酱，配上现磨的咖啡，香醇浓郁，这样的一份音乐早餐就做好了，赶快来收取一下，同时也学习一下。小妖想要对大家说，冷暖人间，季节变迁，也希望我们的小耳朵们都心存安暖，无惧岁月寒冷。早上好，今天的音乐早餐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瑶池的你的甜蜜，同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和大家在上班路上分享你的早餐。简单的发送图片还有制作方法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投稿成功了。 好，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哦，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是你在迷口口，外语再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你的甜蜜遇上了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哦，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你再没可靠，我爱再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你的甜蜜遇上了我的心，到现在发现你的甜蜜是那么遥远的距离。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到现在你说 Sorry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哎，一回来我发现我多了一个特别能够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嗯，发现了什么？ 看到了这个瑶池的《你的甜蜜》的结尾，唱得很像我呀。Sorry doesn't mean。 瑶池粉丝也很多，对，你不要这样。一回来就给自己自断后路， 有一个延音的感觉。哎，这个味，这个感觉，这个韵味呢，就像中国味道一样，嗯，对吧？ 哎，当然，发现美的眼睛呢，还有发现小妖的早餐。哎，六一回复了早餐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已经收到今日份的早餐了。他说这是油画吧，嗯，这该从哪儿下口呀，都不忍吃。 就小妖感觉最近这个不光手抓饼啊，就是现在各个方面的早餐都 可能哎，我觉得他如果推一个早餐车出来，我一定这个去买。 嗯，就专门推一个就是早餐集锦，特别适合在今天我们的话题当中去讨论啊。刻在你 DNA 当中的味道。Morning M 说，上周出差去广东吃了顺德菜，印象最深呢就是鱼生啊、其实呢就是鲤鱼此生、所以中国菜的味道大概就在于永远有没有吃过的东西让你想去探索，那种新鲜感真是太棒了。 有道理啊。 Stream 说，四川的腊肉、腊肠、腊猪舌头、腊猪尾巴等各种各样的腊制品特别下饭。哎，他说到了一个中国人特别喜欢的味道，就是腊味、 哎，是的、 只有到腊月的时候，可能原来就因为利于食物保存嘛，对不对、 是吧，小鲜肉有什么好，老腊肉才更有滋味啊、对不对。 你在， 我没有在说什么。秋千说，川菜之魂熊熊燃起，刚刚你们提到了、那既然刻在 DNA 当中的味道，当然要配着 DNA 当中的旋律啊。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但其实是这样的哈，你唱的这段 DNA 的旋律呢是长沙的辣味，跟四川的辣味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 是，但是呢你说那个辣椒的辣啊，这个 歪说到了啊、中国味道那一定是老干妈辣酱呀。出国神器有没有？ 那必须的， 对吧？ 还有一些带着烧烤酱到国外去烧烤的啊、也给很多的外国人馋得不要不要的。子琪也提到了说，中国烧烤啊，哎呀，外国的就 barbecue 总感觉欠点味道。 是啊，但是那个我客观的说了，就哪儿的 barbecue 都好吃。 因为这个 应该不是中国味道，这是刻在人类远古时代 的味道。但我们的酱是真的好吃。 我们的酱是吧？ 对，就撒上孜然辣椒面，哎呀， 就先得腌一下，对吧？ 是的，那位刘提到，对于地道的大同人来说呢，那必须是刀削面、油面、豆腐粉、羊杂。 刀削面一定榜上有名，最近吃的比较多一点啊。刀削面确实太好吃了啊。 知道 PD 去哪里了吗？我只能给大家提示到这里了。 哎，除了这个之外呢，但练习说到了，你说今天会不会有蛋炒饭出现啊？当然会有啊，包括刚才说到的西红柿炒鸡蛋，那不就是刻在你 DNA 里面的中国味道吗？ 对，还有像什么宫保鸡丁啊等等，所以今天又是一期美食大会醉吗？ 是，当然是了啊。一会儿呢，大家可能会听到很多跟美食有关系的歌曲。但是说到了这个主食，你看啊，他们当时说《舌尖上的中国》当时那一期节目当中，你知道分期来说哪期节目的这种收看量最高？就是主食那一期，就是大家其实还是更喜欢吃。 是去我们陕西拍的吗？ 对，有啊， 我们不是碳水大省吗？ 岐山臊子面啊， 是啊、但是还有一个米饭，就是你知道刚刚为什么说好多菜好吃，很多人觉得它是刻在我 DNA 里面的美味，就是因为它下饭，就是评价一个菜卖的好不好，好不好吃，就是这下饭菜啊。 我想起了湖南省要跟你们陕西省争夺这个， 可以想就是 碳水大省， 对， 因为他们菜实在太辣了， 对，所以 不吃饭下不去， 倒的比较多。我们是直接去拿碳水这些东西来做主食。 你们不是最大的乐趣是碳水，碳水就碳水吗？ 对啊对啊，就是菜也是碳水做的。 对啊， 主食也是碳水。 查理普斯说各种米饭，像腊肉饭、竹筒饭、八宝饭、乌米饭、蛋炒饭。 对， 哎呀，我为什么要咽了口唾沫啊， 真的是好吃。 是啊，他说肉汁拌一下也是。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们赶快来说一下这首歌曲， 就蛋炒饭要安排起来了， 因为毕竟是满汉楼里炒的啊。 你听，现在已经开始拌鸡蛋了。 哎， 接下来不应该就是要切小葱？ 哎，对对对，小葱开始出来了啊。 哎，是， 然后呢 还要再准备一些什么？我通常会切一些火腿肠丁。 哎，这是火腿肠丁，应该炒鸡蛋应该差不多开始了、啊。 是，这锅已经开始敲起来了。 敲起来，敲锅。然后开始。 你在这盲听是吗？ 开始下油了吧？ 嘿，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 来感受一下。 没偷懒，端盘子扫地洗碗，我可勤快。师傅说我是块料，全是我，而中国菜的精髓所在。日苦练，夜苦练，基本功不曾间断。到现在，我的刀法精湛，三两肉飞快，我铺满一大盘。到现在，我的手劲实在，铁锅甩，十斤小石子在锅里翻。师傅说，能不能出师要过他那关，他叫我炒一盘啊，蛋炒饭。太难了， 少啰嗦，师傅叫你做你就做呗。 嘿，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饭 铁锅饭不够快，保证砸了招牌。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题目太刁钻，空手一定最泛泛。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五千年活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放眼中国享誉盛名，算知我辈精益求精，若被庖丁无人可比。 厨师要过他那关，他叫我炒一盘啊， 蛋炒饭，嘿，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饭要粒粒分开，还要沾着蛋，嘿，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铁锅饭不够快，保证砸了招牌，嘿，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题目太刁钻，口手一定最泛泛，嘿，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放眼中国享誉盛名，传至我辈精益求精，若非庖丁无人可比。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元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省。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好了，我们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蛋炒饭，估计呢唤起了很多人对于味觉的记忆啊，味觉的记忆，就是因为真的是刚才说到的这个最平时的东西，比如说像蛋炒饭这种东西，是最考验厨师的火候和功力的，同时也是很多人自己当中的这种中国味道之一哈。 啊，就每个人在家里做蛋炒饭的顺序都不一样。以前的时候，就是我们家做蛋炒饭的时候，就是先放油嘛，然后米饭放进去，挨个再就先炒菜嘛。 米饭放进去，这应该不是你们家的顺序吧？ 不，不是我们家的顺序。我们家的顺序就是先把鸡蛋炒了，然后呢就菜码什么都炒了，再然后比如说再炒一些胡萝卜丁儿 啊， 还有像什么香肠丁儿啊，炒完了之后再把饭放进去，再把两个烩在一起嘛。 对， 就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直到有一天我在网上发现了一个就宝藏吃法，就以前我们家的那个蛋炒饭吧，就是饭是饭，蛋是蛋， 就不存在就像庾澄庆， 但是不是蛋炒饭， 就庾澄庆歌里唱的那种，就是饭要粘着蛋，蛋还要包着饭的那种，就被蛋液包裹的感觉。后来我在网上才学到了一个宝藏做法， 金包饭， 就是你先放油进去之后，先把米饭倒进去，然后先给它炒的粒粒分开，这个时候呢你打这个鸡蛋的时候直接淋在米饭上，它就会出现这种蛋包着饭的感觉。哎，再给它炒开之后，然后这哦，对，我刚刚忘了个步骤啊，在这之前要先把火腿肠煸香。 早餐做的多了，还非要把哎不，你也不用说这么细了，我们大概 其实就火腿肠一定要先煸香，就是会稍稍出一点油的感觉， 啊、 然后煸香就盛出来之后，然后这个时候再把这个火腿肠倒进去，然后加所谓的调料啊，出锅之前再撒上那么一撮小葱花，那个就是提神的之笔。 我再跟你说一点我的这个做法哈， 嗯， 你先把那个蛋液和蛋清分开。 还要把蛋液蛋清分开、啊、 哎，对，然后呢蛋黄呢然后直接先裹在米饭上，先让它发一下，然后进去以后、 嗯、 它直接就是黄金炒饭。 哇、哦、然后呢蛋清呢， 蛋清一会儿把它炒成炒鸡蛋啊、 哦、 再拌进去啊。 哦， 对，这是另外一种吃法啊。 哦，是这样的。哎呀， 但是出了锅也要撒葱花啊。 啊，真的没有想到啊，在早秀根据蛋炒饭已经通过一首歌和两个不同的制作方式的时间浪费了10分钟呢。 好了，我们来再看大家其他的这种。 所以我们这是个陷阱喜剧吗？ 并不是，我们还要看大家其他的这种中国味道啊。对于老北京来说 ，Du Pure 说那一定是老北京炸酱面啊，对不对、啊？ 嗯嗯。 对，上期那个视频之后，我又看了看侯勇那段吃炸酱面，真是很下饭啊。 周说，思萌说了一个星期的要戒奶茶，你知道这个周的上个周所有的这个早安快跑当中，思萌都在说奶茶有多么多么不好啊，大家一定要不要喝奶茶等等了。但 PD 回来了，就想要问 PD， 奶茶算不算中国味道？ 奶茶应该不算吧， 不算中国味道。但是呢 是， 像我们通常喝的那种，就在街边买一杯的，确实是在国内比较受欢迎一些啊，卖的比较多。 对。奶茶应该算是你记忆里的奶茶应该算是周董味道， 周董味道 对吧？啊， 可以喝一杯奶茶吗？ 他应该特别特别喜欢喝这个。但是阿木桶说，不说吃的味道哈，放完烟花爆竹的那个味道是我觉得中国味道，哎，也有道理。 嗯， 他扩展了我们今天说到的中国味道哈。 是的，还有1080说涮羊肉，古时候吃了打胜仗，哎呀，现在吃了浑身舒服。 对，尤其是现在这个大冷天的吃涮羊肉确实特别好哈。但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们春川铁板鸡、辣排骨，春川铁板鸡不是中国味道吧？ 延吉，延吉， 人家都说到了春川铁板鸡了，对吧？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大的这个中国味道来告诉我们。同时呢，我们这里呢也会为你送出很多的金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最近的刚刚上榜的最 Juice WRLD 以及 Justin Bieber 的新歌，叫做 Wanner to LA。 That's why I need you call for me. I wanted to do my life. 车主狂欢节活动火热来袭，12月1日至20日，好车主温暖车主季，狂撒百万总价红包，首次进入会场即可获得1212养车津贴，参与组队还可赢100元加油券，12月12日奖励加码，额外获得狂欢红包，抢全年12次免费洗车。偷偷告诉你，活动期间前往好车主搜索1212彩蛋，还可以抽1212专属奖励哦，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看看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了，刚才说到了这个奶茶呢，最近呢就有一条这个周杰伦的消息啊，很有意思啊，说方山呢最近采访当中爆料，已经为周杰伦周董写好3首新歌，他们的新专辑将于明年与歌迷见一面，也不知道是第几次说出这样的消息了啊。 对，上周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已经分享过这个消息了，但是呢，哎，最近有一些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很多的网友们啊，真的脑洞太大了，跑到周董的这个社交网络下面去留言，说咱们就是说哈，就再相信你一次，明年要是再不出专辑，咱们可就要去粉周董的女儿了，因为毕竟人家的专辑都要上了。 真的吗？ 没有，就是周杰伦带着 Hathaway 去考钢琴课， 啊， 然后那边的老师就说，哎，有一天等你要是成为周杰伦了，你就怎么怎么样，因为老师其实不知道他就是周杰伦的女儿。 是，所以呢周杰伦还挺高兴的。你高兴啥呀，你先把歌出了再说是吧。啊， 我们现在只能一首老歌一首老歌，这也是一个策略对吧，总说我自己的新歌要发了，新专辑要上了，这样你们不停的 Q 也就不停的要听老歌。 对，所以呢对于周杰伦来说，这中国味道应该就是奶茶的味道吗？ 那可能是稻香的味道， 稻香的味道 可能是蝉鸣的味道。 哎，好，一会儿呢我们来给把周杰伦的周董的味道给大家送一下，但是大家的味道我发现比较口味重，欧若拉说麻酱凉皮的味道， 麻 酱的味道， 麻酱凉皮。哎，我说实话可能作为一个陕西人，我不太能接受麻酱凉皮这个东西。 陕西的那个凉皮不放麻酱， 我们是放辣椒油的。 哦，辣椒油， 对，就是可能改良版为了适应外地人的口味，所以有些地方也会给你 挑 麻酱。 那看来我吃错了。 对， 我吃撑了那一顿吃的是麻酱凉皮。 我们都比较喜欢吃辣椒油的， 辣椒油的啊。是啊，但是这个潘金顿熊作为一个祖籍南方出生和成长在北方的人呢，还是面食，无论是面条包子饺子馅饼烧饼馒头大饼，不管从什么花样，这些都是我最爱土土的碳水啊。 还有像彬彬有礼提到，今天也是很多人都提到的北京烤鸭，无论是焖炉烤鸭还是挂炉烤鸭，都是满满的中国味道。说实话我一直没太能吃出来，就是哪种是焖炉哪种是挂炉的。都挺好吃的， 就是你每次都挺好吃的，也就是人家给你拿上来两样，你还是吃了一口， 就是我分不太清，分不太清哪种是。但风吹杨柳哗啦啦提到说各种鱼茶肉茶，有人吃过吗？ 肉骨茶我吃过， 肉骨茶我知道，但鱼茶我不知道。 鱼茶我就不太知道了啊。还有这个东西，那有知道的小耳朵们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但是最近呢这段时间，羊汤我是觉得非常非常推荐的，因为毕竟在这个冬天这个天气当中， 对对对， 非常暖啊， 天冷了喝羊汤。 哎，对，但是呢这个时候还得来点稻香啊，才能够闻到一点稻子的味道， 这不是蝉鸣鸟叫的味道吗？ 这不要拉歌吗？好了，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董周杰伦带来的稻香，我们也期待着他的下张专辑以及方文山为他写的那3首歌曲能够早日跟我们见面了。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这是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我也微笑像是狗，怎么我知道

但是一开始练习你就开始发现，光有一腔训练的热情可还是不够的。按照以前的健身强度进行恢复训练之后，我这个老腰呀，这是哪儿哪儿的不舒服。这是恢复训练中最常见的错误，因为对于恢复训练而言呢，我的首要目的其实不是自己练的爽，而是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帮助自己找回状态，恢复正常训练，从而开始获得新的突破。所以呢，不得不考虑到那一点点的就是心理建设的问题，对不对啊？在越野鸟的恢复训练的初期，经常会有力不从心的情况，让人灰心，但这些都是停练到间断训练时需要面对的正常现象。所以呢，如果在停练的时候我没有保持进行关节柔韧性的训练，像我第一天去练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柔韧性和肌肉张力就会有一定的下降了。所以呢，做好热身活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各位也请向我学习，切勿操之过急啊。所谓呢，三分练七分吃，在恢复训练时期呢，我还是比较注重训练时的各种细节的，但是呢，饮食这方面呢，好像调整的力度就不太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做的是从高糖高脂的不规律的饮食，慢慢调整回更多的粗粮、更多优质蛋白质以及健康的脂肪的规律饮食，这样呢，也能够帮助身体更快的恢复状态。从一开始较弱的训练强度进阶，慢慢的恢复，一切都向更好的方向去发展。所以呢，越野鸟这个每周一播就像是钻石的等级度一样，准备要给你开始最好的最高的，不是吗？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满舒克带来的钻石最高等级度的 VVS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Nobody feel like me， 没人能带你，你记我所有的注意，我带你逆来理想要多么无声，你才发现但是碰到你的眼神就已经触电，要比海还海怪，我想我需要住院，除了你深夜救不了我，我命悬一线，谁能告诉我失魂落魄的现在我态度，小女孩的名字怎么突然记不住，这个世界不可能会有人还比我哭，就把钥匙送到别，就让我满紧锁住，一刻都不想等待，拥有你的现在和未来，我在你门外，要你的光芒不分开，永恒不更改，是你独一无二的存在，我要个真爱，闪耀的分外。 Nobody feel like me， 没人能代替你，你引起我所有的注意，我到底你来理想要多么无声，你才发现 You are the VVS VVS， Oh you are the VVS VVS， Oh you are the VVS。 你把我迷得神魂颠倒，像中了圈套，又像是毒药，但无药可救，感觉正好，我想要带你远走高飞，逃离所有纷扰， Let me， 我会让你从此没有任何困扰，可总有麻烦缠绕着我们，我会比从前对你更加的认真，那些我们走过的梦都会成真，所以只想要对你一个人沉沦，其实你比钻石还要多美，你让我暗淡的世界过敏，我可以越过大雨和强烈，想要多么无声，你才发现 You are the VVS VVS， Oh you are the VVS VVS， Oh you are the VVS。 Nobody feel like me， 没人能代替你，你引起我所有的注意，我带你逆来理想要多么无声，你才发现 You are the VVS Running Time。 你就说说我今天这期有没有划水？ 哇，这个、 多么认真， 太好听了 ！VVS，、 啊、不， 也可以这么说一下 ，PD YYDS。 我跟你说，就是大家是这么说的啊，就是休假回来果然没有划水，但是其实说、嗯、妈呀 ，PD 还介绍健身宝典呢，实践过吗 ？PD， 我这不是要表达一种要实践的心情，然后 咱们要 做好理论准备。 我们这边是就是理论达人月月鸟嘛，怎么样？哎、就上周要真正实践过的人过来跟你们讲，你们不也是这么说的吗？ 我听到你们说这个跑马拉松，地梯那句话特别逗，说跑马拉松还有技巧呢，跟着前面的人跑不就完了？ 对。然后第二轮告诉我们说跑马拉松的时候应该如何识别地图，我们说还需要识别地图呢，我们没有到那一步哈，我们撑死跑到第二补给站就结束了。 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就是碰到我这种人就疯狂的喷，然后碰到人专业的人嘛，你们又败下阵来啊。 哎呀，就是每天得大家做个提醒，不管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努力健身的啊，还是说这边努力划水的， 对， 总之呢，就是想要在每天八点钟的时候都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忘了每天锻炼锻炼，运动运动、 嗯， 哪怕是爬爬楼梯、下楼去溜溜弯、转一转哈， 是， 也是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后增强机体的一个抵抗力。 哎，有道理。那你看，无名也说到了哈，这个熟悉的配方，久违的味道，哎。华盆，你刚才说三分练七分吃是每三分钟练习然后再吃七分钟的意思吗？ 嗯， 你这个理解有点对，我们来听听 有点对， 听听大佐怎么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味道。说到中国味儿，每个人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北方人爱吃面食，南方钟情于大米；北方过年吃饺子，南方过年吃汤圆。这些呀、啊，因地制宜的根据地方特色画出了八大菜系：鲁菜、川菜、粤菜、苏菜、闽菜、浙菜、湘菜、徽菜。气候、地形、历史、物产及风俗人情不同，经过漫长历史演变而形成的一整套自成体系的烹饪技艺和风味啊。今天呢，就来说一说，说到中国味儿，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赶快来通过早学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到中国味，你第一个到底想到的是什么呢？ 中国味道，中国味道，今天要说到的是中国味道，绝对不是厨房里的秘密，就是没有秘密啊，大家的味道都还挺多的哈。 是的，像刚刚提到的饺子、烤鸭比较多一些，还有像明8059提到了说 JJ 的豆浆油条，是不是今天也可以安排上了？ 对，主要上次不是也放了吗？上次说早餐的时候，咱们先安排了一下，但是这道菜。我觉得今天刚才有人提到了，也算是一道中国传统名菜。 所以今天又要开始像刚刚做蛋炒饭一样，我们先从抓一只鸡开始是吗？ 我教你做宫保鸡丁，从抓一只鸡开始。 现在抓到了这只鸡，它已经咯咯咯了。然后呢，拔毛。 你又开始做解说了。 去皮儿。 最近开始做这个解说很有潜力啊！ 开始切成鸡丁。 但我跟你 说，这个时候呢，大家其实用这个鸡腿肉哈。 好了，它又开始炒了，开始。 在我记忆中，从来没有这么热的夏天。没可能今天只有38度，一大早5点吃完烧饼油条就去耕田，幸福就是规律过一天一天、我爱这种简单的感觉，快乐像一盘 hot spicy 宫保鸡丁，一天一天干辣椒，加上葱花大蒜花生没忘记，我来到镇上市场，带着我的大公鸡咪咪，在热热闹闹买卖人群。哇、你就像天使出现在梦境里，穿着碎花裙，你的笑让我一见钟情。亲爱爹，你舍不得把他的天性嫁给我，我看他好像有点难过。我没有病史，没有钻戒，可是我愿意给你我的心爱大公鸡。我只要每天给你捏在。

咱俩不是做过一期味道的话题吗？当时就出现什么很多臭豆腐之类的啊。但是我觉得味道这个东西真的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像御猫驾到说，他说味道，他有次就觉得榫卯结构这个建筑很有味道。 哦，是这样的味道。 哎，他说刚刚拼完一个天坛模型，哎呦，这个老祖宗的记忆这个味道真的把我震撼了啊。 听完一首歌，这个歌的这个曲调很有味道。但当下这个季节的中国味道，宝姐姐跟我们提到了烤白薯啊，糖炒栗子啊，冰糖葫芦啊。你有感觉在夏天的时候买这些东西就很奇怪，哎，但在冬天的时候忍不住，这个味了就是刻在我 DNA 里的记忆，我要吃。 AJ Charlie Lee 说到好吃的歌曲，梁龙老哥有一首夜宵之歌真是绝了，简直就是夜跑杀手啊！你给大家 好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华美食颂已经可以了。够我一段时间消化的了。 是啊，当然呢，大家还可以继续把你们觉得特别好玩的这个好吃的中国味道，或者是你觉得什么样的感觉就有味道吧，就像榫卯结构也可以，好不好？就是反正早安音乐秀的听众我发现了基本就是跑题大王。 那没关系，我们也从来就都没有认认真真的就按照我们给大家设定的这个框架来玩过。 是，但是你 自由开心快乐最重要嘛。 但你要说到的话，很多人说到的味道，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冬天陪奶奶晒太阳的这种味道啦，或者是在家里吃到热气腾腾饺子的这种味道啦。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赵雷《北京的冬天》，这当中特别有咱大北京的味道。 昨日的一场雨后，风变大了，空气凉了，我感到北京的秋天就要走了。街上看不到穿夏装的姑娘，她们都换了厚的衣裳，再也没有人光着膀子在街上走荡。不觉间阳光不见了，公园里孩子的笑声少了，蚂蚁开始冬眠，蚊虫不再叮咬，路边的落叶曾是绿色，如今枯的可以做柴火，站在树下有一种心情是凄凉的。这个季节不适宜出行，但却符合我的心情，背上吉他放下沉重，我可以走了。相思似的南方，阳光正高照着大地，如果我离去到哪里，算不算逃避？北京的冬天太冷，我没有足够的衣裳过冬。北京的冬天太冷，我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京的冬天太冷，我如何温暖你我的爱人？冬天太冷，我已无法承受。算逃避，北京的冬天太冷，我没有足够的衣裳过冬。北京的冬天太冷，我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京的冬天太冷，我如何温暖你我的爱人？ 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代办验车，代办保养，爱车交给别人不放心呢？ 试试人保直销车险的代办服务吧，接车送车有录像，车辆情况有备案，行驶轨迹实时查，车在哪里都知道，服务期间有违章，人保全权负责制，还有什么担心的？人保直销车险，专业代办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全靠它。我向听众朋友们推荐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来，中国味道继续延续一下。今天我们要聊到的是中国味道。提到这个词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啊？最近呢，有一部备受关注的网剧《风起洛阳》开播之后呢，就飙升到了爱奇艺电视剧的热播榜的榜首位置啊。 嗯，最近讨论度真的特别高哈。当然，演员也是吸引大家注意的很大的要素。 嗯， 你像主演有黄轩、王一博、宋茜和宋轶等等。那么故事呢，就是讲述了一群心怀正义的人，为了守护洛阳城的安危，破解危机迷局，并且担任责任使命的故事。另外呢，它其实跟我们今天聊到的美食有很大的关系。你看，既然讲到风起洛阳，怎么能没有洛阳的美食呢？ 哎， 南市贸易包罗万象，你看这个洛阳水席、羊肉汤这些饮食文化也都在剧中有非常具体的展现。 哎，刚才好像还没有说到洛阳水席，当年去尝了一次，发现里面还真的都是汤汤水水的东西。 水席就是所有的那个菜 都 是汤汤水 水的， 基本都跟汤有关系啊。所以让观众呢从不同的层面领略了一下洛阳的传统文化之美啊。 嗯，但是你看每个人关注的点就不一样。最近在网络上，像我们这种就是喜欢看甜剧的女生，就会很关注到王一博和宋轶这一对 CP 在里面的一些互动。 他俩又 CP 了。那黄轩这次跟谁 CP？ 黄轩这次跟宋茜 CP 啊。 那你为什么不关注黄轩的 CP？ 不，因为那个王一博跟宋轶这个就更甜一些， 很好磕，是不是啊？ 是。 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我一定会爱上你》，来自于谢春花。 闭上双眼，感受春天。虽然我还没遇见你，但我一定会爱上你。走过双脚，踏过江，还不用停留就要相见。虽然我是自由自在，但我一定会爱上你。我会在哪遇见你？ 心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您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座驾驶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0余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出炉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的早安热流行厉害了啊！这位呢，我非常喜欢，来自于孙燕姿。孙燕姿其实今年呢已经发行了2首单曲，叫做《余额》，已经匿名万岁。但在12月3号呢，又带来了全新演唱加制作的3首单曲《世界终结前的一天》啊！ 他今年营业这么频繁，让我都忍不住就觉得说，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努力了？你再对比隔壁周杰伦，是不是？就是因为当年没有拿到金曲奖最佳新人，所以营业的态度就差这么大吗？ 对，关键是那是一个他永远都不可能再拿到的一个奖项了哈。 哎，但今年呢，因为他在抖音的时候开过一个夏日音乐会嘛，唤起了一代人的回忆。那这一次呢，其实频繁的在发新歌，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他全新的作品啊。 是 这一次的新的故事，他运用都市寓言的叙述方式，让音符加文字来体现出这段时间的感触和观察。其实也是经历了疫情之后自己的一些思考，融入在新的作品当中。 哎、是他自己说到了，当时呢有经历了管控隔离、迎面而来的口罩人群之后，他发现之前的人们都会选择彼此近距离接触。但现在呢大家都有一点隔膜，所以他在想，如果到世界终结前一天的时候，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世界终结前一天。 照耀。 头马配好鞍，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0-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八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帅。 我们的小耳朵啊，真的是不嫌热闹，不嫌事儿大哈。有人说，哎，PD 今天不唱歌吗？别等周四了，马上找回场子吧。哎，我们前面刚刚放了孙燕姿的世界终结前一天，这种珠玉在前，我敢唱歌吗？ 世界终结前一天也要一起 K 歌欢乐上班路啊、对不对？ 这么疯狂啊，我们今天还是先来找找中国味道吧。 是，还是要安排到周四。今天跟大家聊到提到中国味道你会想到什么？卡卡东说那必须是猪肉焖粉条子呀。 卡卡东是这么说的吗？ 这个东北名菜确实，哎呀，真的特别棒。你知道那个周六的时候，然后大佐来我家就是下厨、做了一个叫铁锅炖 大鹅， 铁锅炖，对，它就叫铁锅炖。然后我就想，那天我就问他，我说这样，你帮我解释一个问题，你不要觉得我特别好笑哈。就铁锅炖和铁锅炖大鹅有什么区别？他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就是看你往里面放什么。你要放大鹅，它就是铁锅炖大鹅；你要放鱼，它就叫铁锅炖鱼；你要放鸡，就叫铁锅炖柴鸡。 那可不可以把铁锅换成砂锅？不行， 那做法可能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我怎么记得你们家是一个不粘锅啊？好像不是大铁锅。 我换了个大铁锅。 啊，你放大铁锅啊？ 对对对对对。 哇，那我下次 味道真的特别棒。 是是，大铁锅的那个炒出来的风味可能不太一样啊。 但你要放砂锅的话，你看欢乐咖啡时光就发管，那必须是潮汕砂锅粥啊！ 哎， 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中国味道。 哎，这个潮汕锅，哎，我跟你说，他们那边的粥 太好吃了， 真的超级好吃 啊！潮汕牛肉火锅也太好吃了，太好吃了，真的。 哎呦，但是欢乐咖啡时光只说了一句北京糖葫芦。 嗯，是，今天也有很多人提到了。 对，你知道，虽然大家觉得现在就是含糖量高的东西一般不吃，但是糖葫芦这个味道确实就是很吸引人，尤其到冬天的时候， 酸酸甜甜， 是吧？哈， 嗯。 但是这个它另外一个干炸小黄鱼，我就不太敢苟同了。这也不算中国味道吧？这个好像。哪有鱼就可以炸一下，是不是啊？ 但这也算是很多地方的名菜啊。但你提到说中国味道家的味道，那必须就是下饭菜。痴心绝对提到了，哎，刚刚大家已经提到很多次，但是我要总结一下，米饭杀手。在我这边米饭杀手排前三的就是鱼香肉丝、西红柿炒鸡蛋、麻婆豆腐，绝对是米饭杀手。 哎， 这三道菜一上桌，马上干饭人附体，主食量得翻一番。 哎，那你的这个米饭杀手是什么？ 我的米饭杀手基本上跟他差不多，就是把鱼香肉丝再换成那个香菇菜心。 香菇菜心是干饭杀手吗？ 对，就是我跟你说了，我妈比较喜欢吃素的嘛，你想饺子都能给我包成那种豆腐鸡蛋馅的、所以我们家整体都吃的比较素。还有一个就是炒土豆丝、酸辣土豆丝，哎，这也确实是下饭神器。其实后来知道这个就是淀粉拌淀粉， 对啊， 碳水拌碳水， 还是脱不了你们陕西人的这个传统的技能啊。让我忽然想起了当时看那个孤独的美食家，当时他们吃到了四川担担面，吃完以后哇，好辣好爽。你知道下面就说什么？这时候如果能有一碗大米饭， 对， 就更好吃了啊。 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继续说一说提到中国味道你会想到什么呢？ 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会让你在大街上走起来，走路带风要飘起来。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Randy Crawford 带来的 Street Life。 You're who you are. 油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块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来看一下纪实真人秀《很高兴认识你》第二季在北京举行了看片会。首期节目当中呢，周迅、阿雅和嘉宾李雪琴走进上海，体验了年轻人的社交方式哈。 我觉得这个好残忍呢、啊，为什么跟着李雪琴走进？上海体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他不是在那个宇宙尽头铁岭住着吗？ 但本期节目当中呢，周迅跟阿雅将会带着不同的人生命题，分别去到上海、北京、成都和深圳4个城市，在这4个城市里认识了100多个年轻人，来了解观察他们城市生活的不同的切面。那这个节目的第二季呢，将会在12月8号每周三中午的12点上线播出了。特别想要看一看这个被誉为最洋气的城市啊，魔都上海，这个年轻人现在到底是怎么样去生活的？ 是之前那个。人生什么来着，就是一之前 人生一串 不是腾讯的一个纪录片当中，阿雅当时的主持其实还挺不错的、对吧。但是我觉得周迅也带这样的命题过来，就让我想起了年轻的时候文艺仙气飘飘的他的那种。 对，我就觉得他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对， 为什么他现在需要来学习和体验年轻的社交方式？ 所以大家如果不太了解周迅的在歌坛的地位的话，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能有助于你重新打开关于他的音乐的记忆、 对，我还记得当时说录这张专辑的时候，就真的是在旅行一样，走到哪里突然有想法就录，然后拿宾馆的被子蒙一下。 专辑的封面也超级有感觉啊！来听到的是偶遇。 我就要飞起来，趁着今晚的月色离开，看我飞起来，碰到你纯属意外，快别走开，看着夜空真精彩，流星飞向远方的海，美丽的意外。再快一些，穿过云朵，靠近你的视线，在你身边，叮咚叮咚的音乐，怕你讨厌，没有多余的誓言，只有我们单纯的脸，笑得鲜艳。放弃。 说上两周你就是这么说话的。 对，现在再也做不回知性女主播了。今天回来之后就瞬间破壁了。不怀念不怀念，还是怀念早秀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你这回来了，我怎么能还说怀念呢，是吧？ 啊，是是，就也难为你了。听说那个上两周你也努力的给大家破了破壁啊，有的时候唱歌的时候在旁边也上音效啥的啊。 哎呀，就是想要承担一下 PD 的部分职能，后来发现还是 PD 本人回来做 PD 比较好一些。 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中国味道，那可能早秀的味道就是这种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我们俩拌拌嘴聊聊天挺好的啊。同时呢，今天你看聊到的是中国吃的这件事情嘛。刚才有个人总结的特别对，说你看咱们早秀这直播间啊，只要聊到吃，比平常的互动量就大三倍。 嗯，大家都非常的热闹。 对， 而且不仅仅聊到吃，还聊到了味道。刚刚有提到说，看到中国建筑之美，这是中国味道啊。 嗯， 还有像热心市民 Chris Wan， 刚刚听到了来自周迅的偶遇，他说听《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听到周迅的嗓音，还在想这啥呀？为什么不能给他找个配音演员？ 嗯， 等到《如懿传》的时候，哎呦，真的说太好听了，只怪自己当时太年轻。所以到现在很多短视频网站当中，还有周迅当时在《如懿传》当中的说的那段。日子过得可真快呀！啊，就一定要用他的嗓音说出来，才有那种感觉。 你刚才说的， 就时光荏苒的感觉。 是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起鸡皮疙瘩了。我要听周迅，那不得一身鸡皮疙瘩呀！啊， 日子过得可真快呀！哎、 行了行了，但是刚才也是 转眼间，你这又回来了，为什么不多休几天？ 可真不想让你回来的感觉啊！得意洋洋说：“我想听你俩说乾隆白菜。乾隆白菜呀，那时光雕刻可说了，有酸菜白肉呀，白菜豆腐呀，乾隆白菜呀，醋溜白菜。白菜是很多北方。”人冬天必吃的东西，对不对？ 是，还有刚刚我提到说这个大佐提到的这个铁锅炖的精华，就是一定在最后要盖上一波白菜， 嗯 啊，然后再把这个锅盖给它盖上，就让那种烟火的这个热乎气儿给它熏熟了啊，特别好吃。 铁锅盖，哎呀，这是大佐编的吧？ 真的是铁锅炖， 他那个铁锅炖好吃吗？ 他给我炖的是鱼，对，挺好吃的。 对鱼，他们不说那个叫什么鲶鱼烧茄子。相思老爷子、 嗯、那不是 那个、啊、 这是铁锅炖，是铁锅炖大鹅的同款做法、啊、他说就是姐你把我这套食谱掌握了以后想炖什么炖什么。 大佐这个人啊，这宝藏男孩啊。 但上次还有点小小的遗憾、 嗯、 后来我们发现这个铁锅炖做好了之后没有往里放粉条子、 嗯、是 所以打算下一次的时候哎再加点粉条子、 哎、 请 PD 来品尝品尝。 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中国的美食、嗯、确实呢让大家都开始现在怀念这种味道了，所以今天中午是不是再去加点饭，再好好去吃一下？健身明天开始，好不好啊？ 明天的早安快跑，你打算怎么做？主食吃多了，该如何去消耗呢？ 对了，那最后呢？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落日飞车》，最近呢翻唱了一下这个90年代香港的著名的一些歌曲啊。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爱错》，也表达出我今天这个设立这期话题的初衷。明天我就开始健身，好不好啊？ 就爱你是对美食爱错， 爱错了，爱错了，爱错了。明天我们就不聊美食的这个话题了，聊聊自律，聊聊健身，好吧啊？ 真的吗？我对你表示怀疑。 明天再说。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拜拜， 拜拜。